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喂，好啦，翻嚟啦。 刚才就讲咗，其实根本咧，独立调查委员会咧，都系一个非常之容易应承你嘅诉求。我今日即系贪得意去睇睇咧，就原来咧近年嚟啊，喂，南丫岛、元水、九巴车祸、港铁沙中线红磡站，喂，呢啲都做独立调查，同埋独立调查有条法例噶嘛。 嗯， 喂，用乜嘢特区政府系以时间换取空间去解决个政治危机噶？ 嗯， 喂，你系咪觉得呢样嘢百思不得其解咧？如果你都愿意系暂缓，其实等于撤回，点解唔加多一样最低消费？呢、這个我真系拗晒头。 但系个问另一个角度就去睇嘅就系、是，喂，你见到近年好多嘅政治事件，其实亦都好需要独立调查嘅，即系例如 都冇做， 都冇做啊！例如你讲紧占中啦，你例如讲紧阿朱宝强成日喺度讲紧嘅梁振英刻意销毁大量政府文件咧，呢啲咁嘅嘢其实系需要独立调查委员会去做噶嘛？ 甚至乎5000万嘅 UGL 咧， 系啊，但系结果都冇做到。喂，即系亦即系话俾人听啲乜嘢信息咧？ 唔係呢，通常呢啲啦，獨立調查委員會搞嘅話咧，都係特首自己親自委任嘅。即係所以點解咧？即係如果你話搞呢一個獨立調查委員會，又係佢委任翻啊，即係受即係嘥氣啦。 就要配合翻頭先你嗰次你個講法，就係話如 一定要落台啊嘛， 老共要 settle 呢一個困局咧，其實佢係有意咧。嗱，我嘅理論就係咧，我覺得佢哋係無論特區政府同埋中央政府。都是有意拖延呢一个风暴。 林郑佢自己本身嗰个算盘就系咧，拖得一日得一日，就唔想落台。如果落台就即系其实好捻大镬。 因为点解咧？用翻你个 logic 咧，好技术性嘅层次嚟讲咧，就系话如果你要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咧，要有公信力，真系可以解决呢个政治危机嘅话咧，我一定换咗个人先做噶嘛。 屌，即系等于你而家监警会揾两个嘢入去，一个咩林定国，一个如黎秋平， 如黎清平， 如黎清平啊，系嘛吓，即系我成日记，唔系啊，我成日记得咩于黎嘅青苹果啊嘛，吓于黎秋平青平啊嘛，咁喂呢两个嘢，喂大佬，一个林定国，喂本身就建制派，佢点解输咗啫？系咪因为佢嗰个一国两制，咪一个一地两检嗰单嘢啊？佢唔出声啊嘛！ 你四个所谓嘅 如黎清平，佢自己本身嗰个竞选办嘅，林郑竞选办嘅 四个所谓嘅回应，基本上都系得一个系实质嘅啫嘛。 系啊， 就 系 撤回啊嘛。 喂，你落区、啊、大佬，边个叫你落区？边个想同你倾偈啫？喂，等于阿张炳良话：，喂，你落区啦。你会有反效果噶，哥。 喂，唔系你搞错件事喎。 即系大家围佢啊嘛，好似围阿 Voice 咁样样 啊 嘛， 系 嘛？ 黄子华冇叹用当年讲过一样嘢，嗱，特首要连任咧，佢只需要符合一个条件嘅啫，就唔系基本法嗰啲，亦都唔系香港法例嗰啲。你是但落去一个公屋区嘅街市行一圈。两个钟头之内冇串冇烂出翻嚟， 好似 冇知科， 而家 系啦，肯定连任。 唔系佢， 所以咧我讲翻正经咧，就系话，即系为何佢继续要没完没了咧？我星期二咧我就 put forward 咗个理论，我谂咗几日咧，我更加觉得呢一个理论咧系有实际嘅，就系根本咧佢系要攞香港问题。嚟同呢一個美國佬就貿易談判嘅問題上邊咧係講數， 唔係你星期二講嗰樣嘢 ，exactly 就係咁。你越嚟越覺得係近似，因為咁容易解決嘅嘢，如果係要解決一個咁嘅政治風波，已經見到200万人上街嘅時候，喂，你如果喺個結構上同埋制度上係冇得搞民主改革嘅時候，你唯有係直接回應嗰啲訴求嘅啫。如果你覺得香港咁重要。嗱個前設當然係呢樣嘢啦，呢度唔係西藏，呢度唔係新疆啊嘛，呢度唔係內地啊嘛。你香港作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幫你集資，幫你喺外地嘅投資七成都要透過香港嘅時候，甚至乎喺呢一個喺個貿易戰裏邊嘅自由港，幫你出口埋嗰啲嘢。喂，咁重要嘅地方係咪啊？正如胡錫進咁講，喂呢一個高度自治係好重要，係在於對中國。嘅未來嘅發展有咁重要啊嘛，咁你冇理由唔讓步噶嘛，仲有嗰呢樣嘢係最簡單，用時間換取空間嘅獨立調查你都唔做，所以我後屘我諗通， 佢要繼續係搞落去嘅原因，就係、是、借呢個機會挟持我哋香港人係做人質，係同美國佬喺個貿易談判裏面講數。你睇到嘅開頭 Donald Trump 係咁避噶嘛？喂，呢個係北京同埋香港人嘅問題嚟嘅。 就呢個會， 我相信習近平咧嘅智慧咧。是会解决 的。对，这个呢就是其实玩过火的，就是因为现在你拉到 Nancy Pelosi 啊那些呢就要搞这个香港民主人权法嘛。是不是，就是这个你如果你搞了之后呢，那就变了。 所以我插你一句、 啊、 他不一次吞晒。他为什么不搭两个最低消费，只是搞个最无关痛痒的撤回而已。 哦，但如果 你。因为我计了一条数的时间。佢系十月，就算佢一复会搞一大轮，就算快都好啦，即系起码都个半月，十月中。跟住你嘅贸易谈判再拖一拖，去到十二月，佢咪挟持我哋咯。嗱、 嗯， 我哋继续喺度同佢斗嘅时候，系嘛？即系美国佬， 你话有人道危机啦，已经系喺机场个个都咁讲啦。 喂，唔系人道危机啊，大佬而家喂，大佬，我哋而家行落街都惊啦。 系啊， 你点知嗰个系差佬定黑社会啊，大佬？系真系揼你一镬， 唔系噶，嚟紧我哋见到差佬啲街坊咧，个个都屌鬼噶，系嘛？包括琴日唔知某谷苑啊，边个谷苑啊，即系唔系丽晶啦， 安宁花园， 安宁花园嗰个保安就系出嚟屌鸠嗰啲差佬嘛。 佢刻意系要制造呢一个所谓嘅人道危机，甚至乎咧系制造呢个警民冲突嘛，佢先可以继续没完没了，将香港嘅问题变成一个同英美嘅一个角力啊嘛，包括喺贸易战。包括在全球的、政治的影响力里面。喂，如果不是，喂，如果 Donald Trump 那天说，我记得8月31号、嗯、exactly 是我们那天的，他说 Hong Kong is in big trouble 嘛、 嗯、 是不是，他说我、提醒大家要 safe and calm， 记不记得、 嗯、 他的 Twitter 我记得是，即是说他都收到风了、嗯、其实他从来都不想借这件事来做这个贸易谈判，不过你而家焗到佢一定会咁做嘅时候，咁、我就觉得老共系特登要做呢样嘢，将香港人送埋去，系咩？你想我对香港人好啲啊？咁你喺其他嘅问题上边，让步咯，美国佬系嘛？你咁关心香港嘛？系咪？嗱，你嘅利益都喺香港噶，你成万间美国嘅公司喺香港噶嘛？系嘛？你哋所有嘅亞太區的總部全部都是透過香港才入大陸的，他也不可以消滅香港的情況之下，因為人家不是只是信入內地投資，是信緊個制度嘛，喂，有什麼事有爭議的時候都在香港解決嘛，大佬，是吧？除了稅務優惠之外，所以 我的分析就是說他根本除了權鬥，不過我沒有辦法驗證那個，但這個我是相對容易驗證得到的，因為包括Donald Trump 啊，或者佢国会里边讲嗰啲嘢，所以我估计佢喺通过民主人权法案期间咧，佢系绝对系有机会系再让一下，佢特登系分开嚟让啊。 但我都 因为点解咧？佢尝试从我哋嘅角度谂就系、是，喂，我一次过褪两步俾你，屌你班契弟。就嚟第三、第四、第五樣噶咯噃， 唔係佢嚟多一招啊！你喂，你諗下今時今日，今日啊，喂啲財經界人士有得大新聞嘅話，突然之間嗰啲咁嘅期權系統死曬機啊！港交所講緊、 嗯， 喂佢可能再拆出嚟，社運嘅歸社運，財經嘅歸財經，咁樣再同你玩啊！ 唔係， 如果根據你嗰個講法嘅話， 溝埋噶啦，因為咧你琴日單咗機之後咧，咁而家市仔喺度講啊嘛，喂，我哋而家又冇 option 啦，又冇 future 喎、啊，大佬。 喂，所以你睇到个局咧，即系越嚟越觉得咧系好灰咧，即系同埋好诡异嘅地方就喺呢度咁啊！佢根本就系喺将香港人变成一个系谈判嘅筹码，系同老共咧系丢。所以咧，我哋之前嘅估计话乜嘢？点解唔想完咧？唔系因为塌咗 Q 啊，唔系因为做多咗，唔系因为太多条线啊，亦都唔系。单单是权斗，因为那个我没办法知验证得到。我唯一权斗就是说中共分裂的，有人想习近平死的。好了，如果我假设他们是一致的在这个问题上面，那我那个就成立了。就是你为了借我们来跟美国佬讲数，所以逐步停。明知那些其实已经是无关痛痒，他最关键是什么呢？他要揸实831而已嘛。 你唔可以俾香港有真正落实一个高度自治同民主嘛？你记唔记得？喺而家个民主人权法案里边，系每年都检讨关于个独立关税区，甚至乎将2020香港嘅真普选都摆埋落去噶嘛？即系美国佬系咁要挟老共噶嘛？处理香港问题。好啊，你咁有兴趣嘛？对我嘅香港喺个佢个角度啊，咁我咪逐步吞俾你咯。所以嗰日点解我同阿西良，即系突然之间谂到呢个 point 嘅时候，我哋就会话喂。喂，咁我哋醒爬喎。喂，如果我哋繼續俾第一送人俾佢喺度揼之外，送人俾佢拉咧，咁我咪變咗老共嘅籌碼。喂，如果純粹從戰略嘅角度去諗下，即係唔好講和理非或者係勇武派嘅諗法啊，即係究竟係咪嗰個抗爭嘅戰略嘅問題？喂，而係我哋變咗老共嘅籌碼。嗱，如果我哋純粹係和理非喺每一次嘅遊行裏面即係齊上齊落。即係好似八月十八或者係嗰個人鏈嗰個情況咁，喂咁老共冇得用我哋噶咯喎，係咪？你一定要直接回應嗰個訴求。 咁恐怕如果你話真係立咗香港民主人權法嘅話咧，咁以後都冇得用噶啦。其實因為變咗嗰個格局就係嗰個叫做係， 即係你打我一鑊嘅話，我就收你獨立關稅區咯。 唔係。嗰、那個中美共管嘅情況咧就係咁，因為佢而家咧就聰明得多，即係呢個所謂中香港人主民權法。即係如果你收獨立關稅區咧，現有嘅香港政策法已經可以做到。咁但係咧，即係而家你搞呢個香港民主人權法咧，就係、是、針對即係用呢個馬格尼茲基嗰個人權問責法嘅方法。 唔係啊，佢而家加咗落去啊 ，Anthony 係嘛？ 佢話要每年 review 啊。 唔係係啊，啱啊，不嬲。 當然嗱，最後出嚟嘅版本 都有 㗎，最後出嚟嘅版本而家係即係。兩邊即係無論參議院同埋呢個眾議院咧，即係提嗰啲嘢咧，梗係開頭梗係最辣噶啦，後尾收下，咪就係睇你點樣讓步咯。喺香港嘅問題上邊，咁可能剔咗呢個獨立關稅區喺香港政策法裏邊處理都唔頂，即係就唔連結埋一齊。 佢唔係佢主要就係懲罰，即係即係主事嘅。佢主要我知係有嘅，不嬲都有。即係佢而家仲要主要係懲罰嗰啲主事嘅官員啊嘛。即係如果邊個係即係主事啲政策係傷害香港人嘅一個即係自治啊，同埋嗰個人權嘅話咧， 呢個咧我估佢最後通過版本咧就必然有㗎啦。但係最大嘅憂慮就係咧，佢可能剔走咗每年要即係檢討呢一個獨立關稅區嗰啲，或者係2020香港要落實真普選嘅。 咁啊，出年就係噶啦，其實好快。 係啊，所以我覺得嗱，個局就係咁樣啦。越睇就越清楚，點解我哋過去嗰個月諗極都唔明？喂，點解老共冇理由唔想完㗎？你面對十一國慶70周年，即係咁大嘅喜慶事喺佢角度啊，唔係我哋嘅角度啊，都唔遠。你仲唔 set 土？哇！你又唔出解放軍喎、因為你唔敢出啊嘛，係咪？好啦，咁佢嘅做法點咧？你而家睇到佢套路啦，佢就係將香港嘅警察等於係解放軍咁。喂，你睇下我哋而家朝頭早翻工嗰啲地鐵站，全部都係防暴警察喺度睇住㗎。即係搞到大家係人心惶惶嘅， 唔係喎，我啲人係好，即係而家啲人唔係人心惶惶，見到差佬屌喎，其實係見到差佬屌，唔驚差佬嘅香港人， 佢就係想你屌，你屌最好，咁啊佢而家咪就算問佢有冇良心，佢都打鑊你啊嘛， 唔係大個狀況咪就係好似即係巴勒斯坦咁樣咯，你巴勒斯坦即係起咗個圍牆，跟住成堆嗰啲咁嘅軍警就係嗰啲咁嘅關卡地鐵站、巴士站嗰度咁樣，喂中意嘅就無端端封站，即係平時就俾你自由進出咁樣搞 嘛。跟住巴勒斯坦嗰啲後生仔就得閒就係掟下石掟下佢哋， 係啊， 係嘛？掟完之後佢就暴力鎮壓。喂，佢似乎而家咪想製造一個咁樣嘅形勢出嚟咯。第一嚇驚你哋，令到大家都係人心惶惶，追求穩定。佢嘅盤算啦，我估佢咧七八成追求穩定嘅香港人咧，都會開始算數。好啦，再俾多個甜頭你，咁你算唔算數？佢實會嘅噃，學你話齋，林鄭喺唔喺度已經唔關鍵嘅啦嘛。 唔係㗎，其實如果你要啟動嘅調查，一定要唔喺度嘅。 冇錯啦。佢既然都覺得佢係一個避孕套嘅話，用完可以掉嘅，甚至乎差佬都係噶。喂，即使我做獨立調查，學你話齋，唔起訴又好，都要連結埋噶啦，特赦又好，咁咪和解真相咯。好啦，但係某一啲人，佢係要揾佢嚟祭旗噶嘛，八 包括嗰幾個主事嘅差佬，例如咩鄧炳強啊、盧偉聰係咪都走㗎啦？係咪？喂，嗰啲都要問責㗎嘛？林鄭月娥又好，呢、這、一個嘅鄭若華又好，再加呢一個李家超都好，喂，喺佢嚟講，喂呢啲人只係我工具嚟啫嘛，喺我全球嘅戰略裏面嘅其中一個工具。 哦，不過呢啲嘢咧就唔可以十一前做啊，因為咧 唔會咁快。 係啦，因為你十一前咧，而家今日撤回啦，即係其實已經搞到大陸啊，嗰啲小粉紅啊，嗰啲咁樣嘅粉青啊，已經係好不滿嘅。因為其實而家大陸都唔敢去報呢單消息，就係話林鄭撤回。咁甚至乎而家有嗰啲一有嗰啲評論嗰啲咧，即係其實好早已經刪咗啦，已經喺度屌啊，喂！搞乜鬼啊，系嘛咁样？ 你唔好话啦，港人港地又好，即系嗰啲咩支部又好，喂，嗰啲建制派，喂，真系好落寞喎、 啊。喂，咁搞错， 我同你顶咗咁耐， 唔系啊？陆仲雄咪话咯，咪话即系喂，搞咗咁耐，你而家撤回，咁即系上街有用啦，系嘛？咁 佢 田北俊好嘢啊，田北俊你点讲啊？呢啲人想香港死嘅，其实系。 咁你冇辦法噶，陸仲雄呢啲喂，即係佢老豆係暴徒，咁佢自然用暴徒邏輯同你玩㗎啦，係咪先？喂，但係喂，我係共產黨，喂，其實最終可能林鄭就要落台，大問題咧，你講咩羅偉聰、鄧炳強嗰啲，喂，即係佢哋可能嗰個下場係好似曾偉雄咁樣嘅，不斷咁俾人高高捧起嘅。喂，你諗翻轉頭，因為喂你花咗咁多嘅精力喺大陸嗰度動員翻嗰啲人，即係支持香港警察。喂，咁你盧偉聰其實係英雄嚟嘅，我唔俾翻相應嘅甜頭佢哋嘅話，喂，我好難同其他嗰啲大陸人交代嘅噃。 佢解一兩個咯。同埋佢唔會開宗明義，係因為話佢處理喺反送中裏面嘅警民衝突裏面即係犯嘅錯誤㗎嘛，我唔升你就得啦，跟住叫你提早退休咋嘛，跟住佢咪搵啲散仔囉，喂，有一兩單嗰啲散仔實中啦，太明顯嘅，雖然佢已經避晒㗎啦，冇晒 number， 喂，但係真係做獨立調查嗰時候唔難去 identify 㗎喎，你嗰隊人咁你交個人出嚟啦，大佬边个咁样突发噶？ 但系问题真系有独立调查噶，会唔会查到？喂，即系解放军军营里边 嗰 啲，嗰 啲 系 查唔到噶，嗰啲系查唔到噶啦，系嘛？虽然有好多人都会信，就话咧，其实咧有好多武警咧，其实已经混咗入去即系香港警察度嘛。今日都有幅相啦。不过我觉得即系呢啲嘅咁争议嘅 news 咧，大家就即系姑妄听之。 呢张相吓俾大家睇下啦， 即系姑妄听之好啦。 系啦， 即系就唔好真系咩啦。因为点解咧？我好担心咧，越嚟越多呢啲咁嘅 fake news 咧，系会即系 discredit 我哋嗰个运动嘅。 哇！咁呢个就唔知系咪 fake news 啊？但系我觉得即系睇完呢， 听下算啦。即系你唔好咁认真咁当咗呢个事实走去评论啊，或者去 accuse 即系你个对手啊。我关心嘅问题就系、是。因为你坐得太多嘅时候，啲人咪屌大佬，你咪坚噶你班友，因为佢就系借呢啲嘢嚟 defrag 我哋噶嘛，系咪？好啦，今晚时间差唔多啦嘛， 好， 你仲有冇嘢补充啊？ 冇乜啦，不过你话咩？原本系想讲惠誉咩嘅， 即 系系啦，调低个评级嘅。咁佢调低个评级嘅理由咧，就系话咧，其实呢、這、一个。佢覺得中港啊嗰個經濟同埋金融政治聯繫逐步提升。如果即係你香港咧融入呢一個中國國家體系嘅話咧，咁你以後啊你個體制同埋監管啊都面臨不少挑戰啊咁樣。 即係話回應緊《環球時報》星期三嘅社論咯，你香港要繼續保持呢個高度自治。Otherwise，我嘅外國投資就會睇香港。就係、是、一國一制或者1.5制裏邊， 但 遲咗十年啦、啊！你諗下，由李小加入去港交所，封咗所有即係香港本土精英上位之路嗰一刻開始，你就應該要調低啦。 但係《環球時報》佢又撐呢一個大灣區喎，問題就係話其實我覺得咧，而家惠譽又好啊，之前其他嗰啲啊，即係譬如好似穆迪咧都提過，其實你而家融入中國咧，即係其實嗰個監管同埋嗰個法治體系咧係會受到挑戰，因為咧。你嗰个差距咧越嚟越磨平啊！即系等于你喂，你都要就翻大陆啊！你而家你越嚟越似佢啊嘛，越嚟越似大陆嘅话，喂你监管冇效，你唔再独立监管，即系等于好简单啊！即系你而家你嗰啲上市公司，你今个礼拜又话唔知有16间啊，10几间咧，嗰啲大陆啊，嗰啲咩嗰啲即系城市银行啊，城市投资银行啊，嗰啲城商行啊，哇，已经话要加速啦，即系要加入啲党委噶咯，其实有16间喎，系嘛？咁喂，你而家呢啲啊，咁陆续咁样加党委，咁而系咧香港即系叫做系政监。 之外，你又有一個自己即係係配合共產黨嘅監管系統。喂，咁香港嘅監管仲有冇用嘅？其實， 不過 外資就睇呢啲嘢啊嘛。 今次林鄭好醒，即刻回應嘅時候咧，就唔係講你頭先嗰扎嘢。佢就話因為呢個暴力示威， 唔係就係講暴力示威。嗱，呢個暴力示威 跟住仲好笑嘅一樣嘢咧，就係跟住陳茂波咧就話唔關事嘅咁樣，即係話。目的咧係有偏頗嘅。 呢個唔係目的，呢個慰餘。 啊，慰餘啊 ，sorry 啊，慰餘。 但係人哋慰餘佢講唔係講暴力啊，人哋唔係講呢樣。 冇錯。 人哋係講個法治質量啊，同埋嗰個管治問題啊，嗰、那個管治質素。法治質量係乜嘢啊？咩叫法治啊？唔係你大陸講嗰套咩有法必依，依法必嚴啊？唔係講呢啲嘢啊。 亦都唔係全面管治權啦、 啊。我哋係講緊。系咪人人系咪人人喺法律面前都系平等噶嘛？而家黑警或者咁讲啊，你而家暴徒，你而家白衣暴徒同埋嗰啲示威者喺呢个法律面前系咪平等啊？ 同埋差佬咧？ 同埋差佬咧？系嘛？喂，你而家见到唔平等，完全咧？喂，等于就系话呢个喂咁好嘢嘅，你嗰啲咩人即系啲人民网啊，嗰啲央视一讲句系嘛？港鐵又好，國泰又好，嗰啲全部 跟住 嚟啊，係啊！喂，你而家你越嚟越政治化啊嘛！香港嘅營商環境 係就係因為用政治嚟指揮呢啲咁嘅企業，甚至乎係想食埋佢。有啲人講法係咁啊嘛，國泰其實係想買咗佢嘅，佢焗到你呢個太古嘅背後嘅家族 Swire 啊嘛， 放棄啦！ 喂，無論 CEO 又好，人哋嗰個董事會主席啊，哇！呢兩個頭你都要喐、啊。系嘛？跟住去到汇丰啦，喂，汇丰因英资银行啊，大佬啊，喂，点解喂呢啲咁样嘅高层异动咁奇怪嘅咧？个个都觉得就 系 话 我，所以咧觉得佢系借咧呢单嘢嚟咧，系清埋呢一啲传统嘅英资或者系港资嘅企业。 咁你就扑街啦！咁所以而家点解人哋就系话你嗰个评级要调低？其实咧，我觉得系一切只是刚刚开始。 所以咧，惠誉呢一个嘅报告，其实咧。佢日後咧，佢一定要吞嘅，所以獨立調查委員會佢冇得唔吞，因為點解咧？嗰、那個和解同尋找真相真係用翻阿湯家驊嘅術語咧，就係要透過呢一嚿嘢嚟去 rectify 翻而家惠譽所做嘅評述啊嘛，就係政治凌駕於一切啊嘛， 我哋 甚至乎係干預嘅企業啊嘛， 我哋正常人 咧，其實佢只係正如我一路所講，喂，你香港點解會不可以被上海同深圳取代？因為我哋有個制度。唔理你係阿龍或者唔理你 Anthony 都好，我都係玩緊呢個制度嘅。OK， 我唔會因為有任何非法嘅，我哋冇得 abuse 嘅制度嘅。喂，咁所以人哋先嚟啫嘛。因為我睇得清清楚楚，嗱，你個法規就係咁噶啦。我跟呢個遊戲規則玩。 而家唔政治㗎，而家要好多呢啲政治考量㗎。 背後係冇政治大阿哥喺度指指點點㗎嘛。 等於沙華啫嘛，禮拜一佢有幾間鋪頭。即係好似冇開工啦，跟住哇！你嗰啲咩《環球時報》啊，嗰啲咁嘅大陸佬啊，係咁喺度話：，哇！你係咪響應罷工啊？咁樣樣，跟住就話杯葛你大陸嗰啲咁樣嘅沙華嗰啲嗰啲報 啦，大班兵疲月 咪就係咯， 都係咁啦。呢個係第一個人咧，最契弟嗰個梁振英係搞 最撲街呢個就真係其實佢自己係文革旗手咁，你冚家產。 喂，佢由蘋果 第一個搞國泰㗎，呢個撲街係係咁喺度， 蘋果又係佢。而家所有嗰啲咁樣嘅中小企又好或者企業都係唔敢做黃絲嘅，係唔敢講真話嘅。喂，你香港嘅危險喺呢度啊，所以佢為咗挽回咧呢啲咁嘅外資嘅信心咧， 我覺得未必會即係阻 呢個可能都係我主觀期望。 呢、 這 個真係阻得上腦。 我覺得佢似咧係會再氹多下 嘅。係 兩下半，起碼都就係獨立調查答。嗰啲問責，喂，如果唔係你要個香港嚟做乜嘢？ 但係你咁講嘅話就好矛盾。 喂，真係攬炒嘅咯喎，大家，唔係我哋冇所謂啊，我哋鳩一條拆一條。 即係你講緊，喂，即係共產黨為咗喺貿易戰嗰個deal入邊，喂，要即係另辟戰場就死都唔可以簽同你國內管治權係有傷害嘅嗰啲deal嗰陣時，自然係要凌辱香港、凌辱香港㗎啦。即係喺咁嘅狀態底下，喂，你走去搞嗰啲傳統英資，你走去搞揾梁振英用文革式嘅手段走去搞中小企嘅話， 冇事。 系啊，冇所谓噶，即系对佢嚟讲，喂，第一样嘢，喂，既可以加强佢嗰个管治权，另一个角度嚟讲就系话，喂，我可以叫梁振英停手噶， 系 係啦，嗱，你最緊要啊，簽翻。 因為嗰啲係政治操作嚟嘅。係 啊，你俾翻個靚雕我咪得咯。即係既然大家都係個雕 maker 嘅話，咁大家準備定繼續俾梁振英搞㗎啦。 因為 俾何君瑤搞，俾梁美芬搞。 永遠對老共嚟講咧，係冇原則嘅問題嘅。OK， 只有權術嘅問題。 真係我覺得好笑。 佢一路拖落去，直至到美國都差唔多大選。其實佢嘅目的就係想咁啫嘛。直至到特朗普，因為特朗普都要丟啊，話俾美國嘅國民聽，無論你點樣吹都好，係真係假都好，都話俾佢聽，嚟我搞掂習近平。其實佢而家喺度拖緊呢樣嘢，借香港嚟拖埋落去啊，等個丟唔到啊。所以點解我哋最初預估就係無論美國同中國喺呢一個嘅貿易戰嘅問題，應該係越快丟越好，但係原來佢唔係咁計條數。 唔係㗎啦，而家係拖。 佢係越拖越耐。就最好啦，最好近呢一個嘅美國大選嗰陣時候，特朗普就為咗要 satisfy， 即係滿足自己嘅民情，快快脆脆，本來噏嗰四五樣，可能有啲褪翻轉頭。包括喺香港嘅問題上面都變成係一個籌碼。 所以你 拎上去， 所以根據你個邏輯啫，即係講嘅話，其實真正褪唔係林鄭月娥下台，係因為習近平下台。喂，佢下台換咗個新人走出嚟，喂先拿林所有嘢推倒重來，然後 咁美國 搣個靚啲，唔係啊，大家一齊去 美國 去鞏固翻自己。 冇你呢一個雄心啊嘛，亦都覺得做唔到啊嘛。是我哋主观期望啫， 唔系逻辑上面就系咁讲。 不过啦，我觉得呢个惠誉咧，呢个出咗呢一个咁样嘅评级之后啦，呢、這个地产建设商会讲嗰样嘢，我好心凉嘅。嗰、那个咩地产建设商会嗰条友叫做咩啊？阿梁志坚啊，唔系呢个近，咁佢就话啦：，哇，如果系咁样啊，即系嗰个情况持续嘅话，大家咪揽住死，喂，嗰啲揽炒巴打好开心啊，大佬，喂，终于有人话怕揽炒啊，大佬，真系。 其实老实讲，大家都计过呢条数嘅，即系对我哋反对派嚟讲，我哋真系唔怕揽炒嘅，系咪？因为我哋大家计自己个荷包，计一条数，边个蚀底先得嘅？吓，一国两制玩完咗，你唔好话美国大选啦。你淨係台灣見到個大選，你嘥咗咁多功夫走去做統建工作喺呢、這個喺呢個台灣，韓國瑜都半隻腳踏入總統府咁滯啦，同你make a deal㗎啦，係咪啊？即係喺習近平嘅管治裏面，一次過解決咗唔單止係香港嘅問題、澳門嘅問題，解決埋台灣嘅問題，哇！你仲唔係做人民嘅英雄？係咪？佢唯一就係損失喺呢下啫嘛，係咪？嗱，貿易戰佢就覺得喺我嘅時間喺我嗰度。越嚟越似喎，係嘛？開頭就可能你急，屌佢而家有乜所謂啫？咪支爆咪支爆咯，唔好話支爆支爆啊！即係跌少少有乜所謂啫？喂，你諗下，佢而家已經最近習近平嘅講法咪全力用呢個鬥爭嘅角度啊嘛，解決呢個貿易戰嘅問題啊嘛。 鬥爭三十年 係唔係啊？ 香港嘅問題啊嘛。 你未睇得透啊？嗱，佢鬥爭之外，佢鬥爭以外就話鬥爭都係一門藝術嚟嘅。 其实即系讲咁耐，喂，习近平佢都讲得出，喂，十月就可以再开四中全会嘅话，亦即系话，喂，佢交到成绩表出嚟啦。 唔系，起码有共识先啦。 系啦，成绩表系啲乜嘢嘢咧？系啦，即系呢个就有趣啦。 好啦，咁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咁下个礼拜翻嚟再见，拜拜， 拜拜。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